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更好更快的握手 TLS 1.3特性解析。上一讲里面我讲了 TLS 1.2的握手过程，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掌握了呢？不过 TLS 1.2已经是十年前的老协议了，虽然历经考验，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在安全性能等方面已经跟不上如今的互联网了。于是经过四年近30个草案的反复打磨，TLS 1.3 终于在去年粉墨登场，再次确立了信息安全领域的新标准。在抓包分析握手之前，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下 TLS 1.3 的三个主要改进目标：兼容、安全和性能。由于 1.1、1.2 等协议已经出现了很多年，很多应用软件中间代理只认老的记录协议格式，更新改造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行。在早期的实验中发现，一旦变更了记录头字段里的版本号，也就是由 0x303 改为 0x304 的话，大量的代理服务器网关都无法正确处理，最终导致 TLS 握手失败。为了保证这些被广泛部署的老设备能够继续使用，避免新协议带来的冲击， TLS 1.3 不得不做出妥协，保持现有的记录格式不变，通过伪装来实现兼容，使得 TLS 1.3 看上去像是 TLS 1.2。那么该怎么区分1.2和1.3呢？这要用到一个新的扩展协议，它有点补充条款的意思，通过在记录末尾添加一系列的扩展字段来增加新的功能。老版本的 TLS 不认识，可以直接忽略，这就实现了后向兼容。在记录头的 version 字段被兼容性固定的情况下，只要是 TLS 1.3 协议，握手的 hello 消息后面就必须有 supported versions 扩展，它标记了 TLS 的版本号，使用它就能够区分新旧协议。其实上一讲的 Chrome 在握手时候发的就是 TLS 1.3 协议，你可以看一下 Client Hello 消息后面的扩展，只是因为服务器不支持 1.3， 所以就后向兼容降级成了 1.2。 TLS 1.3 利用扩展实现了许多重要的功能，比如说 Supported Groups、 Keyshare、 Signature Algorithms、 Server Name 等，这些等后面用到的时候再说。 TLS 1.2在十来年的应用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陆续发现了很多的漏洞和加密算法的弱点，所以 1.3 就在协议里面修补了这些不安全的因素。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尾随一束函数由 PRF 升级成了 HKDF， 明确禁止了在记录协议里面使用压缩，废除了 RC4 DES 对冲加密算法，废除了 ECB、CBC 等传统的分组模式，废除了 MD5、Shell1、Shell224 摘要算法，废除了 RSA、DH 妙交算法，还有许多的命名曲线。经过了这一番减肥瘦身之后，TLS 1.3里面只保留了 AES-X20 对冲加密算法，分组模式只能用 AED 的 GCM、CCM， 还有 Poly-U305， 摘要算法只能用 Shell256、Shell384，妙交换算法也只有 ECDHE 和 DHE， 椭圆曲线也被砍到只剩 P256 和 X2519 等五种。减肥可以让人变得更轻巧灵活， TLS 也是这样。算法精简以后带来了一个意料之中的好处，原来众多的算法参数组合导致密码套件非常复杂难以选择，而现在的 TLS 1.3 里面只有五个套件，无论是客户端还是服务器都不会再犯选择困难症了。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废除 RSA 和 DH 密钥交换算法的原因。上一讲用 VRShark 抓包的时候，你一定看到了浏览器默认会使用 ECDHE 而不是 RSA 做密钥交换，这是因为它们不具有前向安全。假设有这么一个很有耐心的黑客，一直在长期收集混合加密系统收发的所有报文，如果加密系统使用服务器证书里面的 RSA 做密钥交换，一旦私钥泄露或者被破解，那么黑客就能够使用私钥解密出之前所有报文的 pre-master， 再算出绘画密钥破解所有的密文，这就是所谓的今日截获明日破解。而 ECDHE 算法在每次握手的时候都会生成一对临时的公钥和私钥，每次通讯的密钥对都是不同的，也就是一次一密，即使黑客花大力气破解了这一次的绘画密钥，也只是这次通信被攻克，之前的历史消息不会受到影响，仍然是安全的。所以现在主流的服务器和浏览器在握手阶段都已经不再使用 RSA， 改用 ECDHE，而 TLS 1.3 在协议里面明确废除了 RSA 和 DH， 则在标准层面保证了前向安全。 HTTPS 建连接的时候，除了要做 TCP 握手，还要做 TLS 握手，在 1.2 里面会多花两个小姐往返，可能会导致几十毫秒甚至上百毫秒的延迟。而在移动网络里面，延迟还会更严重。现在呢，因为密码套件大幅度简化，也有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走复杂的协商流程了。 TLS 1.3 压缩了以前的 HELLO 协商过程，删除了 KS 趁着消息，把握手时间减少到了 ERTP， 效率提高了一倍。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具体的做法还是利用了扩展，客户端在 client 的 HELLO 效率里面直接用 supported groups 带上支持的曲线，比如 P256X2519 用 KeyShare 带上曲线对应的客户端公钥参数，用 Signature Algorithms 带上签名算法。服务器收到这些以后，在扩展里面选定一个曲线和参数，再用 KeyShare 返回服务器这边的公钥参数，就实现了双方的密钥交换。后面的流程就和 1.2 基本一样了。我把 1.3 的握手过程画了一张图，你可以对比 1.2 看看区别在哪里面。除了标准的 ERTP 握手， TLS 1.3 还引入了 0RTP 握手，用 Pre-shared key 和 early dead 扩展，在 TCP 连接以后立即就建立安全连接发送加密消息。不过这需要有一些前提条件，今天暂且不说。目前 Nginx 等外部服务器都能够很好的支持 1.3， 但要求底层的 OpenSSL 必须是 1.11， 而我们实验环境里面用的 OpenSSL 是 1.10， 所以暂时无法直接测试 TLS 1.3。 不过我在 Linux 上用 OpenSSL 1.11 编译了一个支持 1.3 的 Nginx Wireshark 抓包，存到了 GitHub 上，用它就可以分析 1.3 的握手过程。在 TCP 建立连接之后，浏览器首先还是发一个 client hello， 因为 1.3 的消息兼容 1.2， 所以开头的版本号支持的密码套件和随机数结构都是一样的。注意 client hello 里的扩展， supported versions 表示这是 1.3， supported groups 是支持的曲线， kshare 是曲线对应的参数。这好像就是说还是照老规矩打招呼，这边有这些信息，但我猜你可能会升级，所以再多给你一些东西，也许后面会用得上，咱们有话尽量一口气说完。服务器收到 client hello 以后，同样返回 server hello 消息，也要给出一个随机数和选定密码套件。表面上看和 TLS 1.2 是一样的，重点是后面的扩展。 supported versions 里面确认使用的是 1.3， 然后在 keyshare 扩展里面带上曲线和对应的公钥参数。服务器的 hello 消息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是让你给猜对了。虽然还是按照老规矩打个招呼，但咱们来一个旧瓶装新酒，刚才你给我的都用上了，我再给你几个缺的参数，这次加密就这么定了。你看这个时候只交换了两条消息，客户端服务器就拿到了四个共享的信息， client random 和 server random， client params 和 server params， 这样两边就可以各自用 ECDHE 算法算出 pre-master， 再用 HKDF 称主密钥 master secret，效率比 TLS 1.2 提高了一大截。在算出主密钥之后，服务器立刻发出 change cipher spike 消息，比 TLS 1.2 提早进入加密通信，后面的证书就都是加密的了，减少了握手时的明文信息泄露。这里 TLS 1.3 还有一个安全强化措施，多了个 certificate verify 消息，用服务器的私钥把前面的曲线、套件、参数等握手数据加了签名，作用和 finish 的消息差不多，但由于是私钥签名，所以强化了身份认证和防篡改。这两个 hello 消息之后，客户端验证服务器证书，再发 finish 的消息，就正式完成了握手，开始收发 HTTP 报文。虽然我们的实验环境暂时不能抓包测试 1.3， 但互联网上的很多网站都已经支持了 TLS 1.3， 比如 Nginx、 GitHub， 你可以课后自己用 Wireshark 试试。在 Chrome 的开发者工具里面可以看到这些网站的 TLS 1.3 应用情况。好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 TLS 1.3 的新特性，用抓包研究它的握手过程。不过 TLS 1.3 里面的内容很多，还有些特性没有谈到，后面还会继续讲。今天主要有下面三个点。为了兼容 1.1、 1.2 等老协议， TLS 1.3 会伪装成 TLS 1.2， 新特性在扩展里面实现。 1.1、 1.2 在实验中发现了很多安全隐患，所以 TLS 1.3 大幅度删减了加密算法，只保留了 ECDHE、AES、X20、Shell2 等极少数算法，强化了安全。 TLS 1.3 也简化了握手过程，完全握手只需要一个消息往返， 提升了性能。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三个思考题。第一个， TLS 1.3 里的密码套件没有指定密钥交换算法和签名算法，那么在握手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第二个，结合上一讲的 RSA 握手过程，解释一下为什么 RSA 密钥交换不具有前向安全。第三个， 1.3 的握手过程与 1.2 的 false start 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